嫂子比照片好看。 你没见我平常的时候，那叫天仙。 难怪你魂牵梦绕。这时候女人长得漂亮就是罪过呀。 女人没罪，漂亮更没罪，有罪的是鬼子。 何风气了起来，是那个盯着他看的小丫头。 没错，就是你。听婉芝姐说你去参军了，你是从上海战场下来的，他知道你还活着吗？ 知道。 军队为什么抛下我们跑了？ 何风垂下眼眸，第一次面对百姓的这般质问，让他悲愧交集。 怕全军覆没。 日本人在上海也这样吗？在别处也这样？ 没这么发狂。 那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外面的人知道吗？ 应该不知道。 所以没人管我们了？ 可能吧。 那就一直这样下去。 我不知道。 何风不声不响地退回去，头靠着墙，沉默了良久。 对不起，没保护好你们。 孟元啼啼哭哭好一会儿，终于吞声忍泪，慢慢停了下来。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。刚才还有个当兵的来了，你们有几个人？ 两个。 为什么大部队都撤退了，还有这么多兵在城里？ 没有船，再加上命令没有下达好，一边在抗敌，另一边在撤退。 何风脱下军服，扯掉后背的纱布。 军官弃城跑了，散兵乱成了一团。 孟元猛抽了下鼻子，抬起手揉揉红肿的眼睛，借着破窗外微渺的月光，看到何风后背狰狞的伤。那一刻像受到劈头盖脑的巨大冲击，混沌的大脑清醒起来。情期意气尽数转化为义愤填膺，在他堂内燃起一团熊熊的火。一直沉浸在悲伤里毫无意义，孟云用力开去眼泪，目光坚定地看着他。 你教我打枪吧，我跟你打鬼子，我要杀光他们，为向望云报仇。 何风轻吸一口气，小心地捧出药。 看你也不是那块料，好好抱着你的头吧。 孟云刚打起精神，又被这句话击溃了。他难过地看着怀里的头颅，将它安放在墙边，慢慢爬到何风身边。 那我帮你包扎吧。 何风正愁摸不到伤口，便将药粉递给他。 少撒点。 孟元看着他这翻卷的血肉，紧张的手微颤。 这么严重，你忍一下啊。 麻利点。 何风随手将绷带扔给他，孟云接过来，看着绷带已经浸透了血。 没有新的吗？ 没多少，得省点用。 换新的吧，这不能用了，都湿透了。 有个能裹的就不错了，你再废话老子血都流干。 孟云小心给他扎上。何风捏起地上小半截烟头，吹了吹上头的浮灰，又用手擦了下才叼进嘴里。他掏出火柴擦了两下没点上，孟元把烟拿过来。 我帮你。 他一擦火着了，何风低脸点上烟，立马吹了火，头靠着墙慢慢吸了一口。 谢谢你救了我。 何风轻飘飘看他一眼，又朝墙边的头颅望过去。 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抱着不要命的满大街的跑。 没什么关系，我差点被鬼子带走，他护我就被一刀砍了。 阿芝知道吗？ 阿芝？ 婉芝。 哦，应该不知道，他忙得很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。你叫什么？ 何峰。 我叫孟媛，我是唱戏的，昆曲听过吗？ 分不清什么曲，也许听过吧。 何峰看着棉絮的烟雾，想起那日与阿芝游船，眯着眼微笑了笑。 你在想他吗？ 嗯。 何峰抬起眼，捻了烟。孟媛看他的衣服上大片小片的血迹，沾满了泥灰，又黑又红，心疼起来。 我给你唱一段吧。 你想把鬼子招来吗？ 说鬼子鬼子道。远处传来皮鞋噔噔噔的声音，何峰立马弹坐起来，拿好枪挪到窗户边，偏身微探一眼。 啊，鬼子！ 何峰示意他莫出声，拿着刀枪跳了出去。隔不久，何峰收起武器回来，还把日本兵的衣服扒了。孟媛惊讶地看着他。 都杀了？ 嗯。 几个？ 三个。 尸体呢？ 拖到远处烧了。 你没受伤吧？ 没有。 他从日本兵的衣服里掏出一把糖来，扔给孟媛几块。孟媛接住糖，狠狠地朝墙边砸了过去。 小鬼子的东西，恶心。 这不是较劲的时候，到处都缺食物呢。 我死也不会吃的。 不吃算了，正好给我省口粮。 何峰一个个捡了回来，孟媛抱膝听着他放下的枪支弹药。 你教教我吧，求你了。 男人还没死光呢，女人靠边站。 你歧视女性啊。 何峰掸去糖纸上的灰尘，揣进口袋里，漫不经心地说。 你当鬼子这么好杀的？ 那你轻轻松松杀了三个。 轻轻松松？老子每次都是提着脑袋上的，这身伤哪儿来的？耍刀弄枪20年都搞成这德行，真当杀人容易吗？鬼子站着不动给你打，几十万战士怎么牺牲的呀？你真以为当兵的全像你现在看到那些抛枪弃弹、抢老百姓衣服、躲在难民营里面的一样吗？ 我知道不容易，经常听到收音机里播战况，你们都是英雄。 孟媛垂下眼，何峰静默片刻，抹了把脸。 现在成狗熊了。